《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30，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天来品，第34-2。儿时，天地士白佛言：“世尊，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云何觉知于此3000大千世界及于十方无边世界所有四大王众天乃至色究竟天，并于无量有大威德猪龙、药叉、坚大婆、阿素罗、揭露图及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来至其所观礼、读诵、彼所书写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合掌右绕、欢喜互念。而时佛告天地士言：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在之处有妙光明，或闻其所异香芬馥，若天乐音，当知儿时有大神力威德炽盛诸天龙等来至其所观礼读诵彼所书写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合掌右绕、欢喜互念。复次，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修纯净行，严饰其处，至心供养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当知儿时有大神力威德炽盛诸天龙等来至其所观礼读诵彼所书写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合掌右绕、欢喜互念。乔释迦，虽有如是巨大神力威德炽盛诸天龙等来至其处，此中所有邪神恶鬼惊怖退散，无感住者。由此因缘，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心变广大，起敬圣解，所修善业倍复增长，诸有所为皆无障碍。于是故，乔释迦，若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随所在处，应当周匝除去秽物，扫视涂质香水散洒，敷设宝座而安错之，烧香散花，张施幔盖宝窗，翻夺监视其中诸妙珍奇衣服、璎珞、金银宝器、伎乐、灯明、种种杂彩，庄严其处。若能如是供养般若波罗蜜多，便有无量巨大神力、威德炽盛诸天龙等来至其所，观礼、读诵彼所书写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合掌右绕、欢喜互念。复次，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能如是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决定当得身心无倦、身乐心乐、身清心清、 身调柔，心调柔，身安隐，心安隐。细想般若波罗蜜多，夜勤息时，无诸恶梦，唯得善梦。为见如来应证等觉，身真金色，具32大丈夫相，80随好，圆满庄严，放大光明，普照一切。声闻菩萨前后围绕，身处众中，闻佛未说不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复闻未说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思念住广说乃至18佛不共法相应之法。复闻分别不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意。复闻分别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思念住广说乃至18佛不共法相应之意。又于梦中见菩提树，其量高广，众宝庄严，有大菩萨去菩提树结跏趺坐，降伏魔怨，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无量众。复见无量百千俱之诺由他菩萨摩诃萨，论义抉择种种法义。为应如是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修菩萨行，降伏魔君，永断障习，去证无上正等菩提。又复梦见十方无量百千俱之诺由他佛，亦闻其声，为某世界某名如来应证等觉。若干百千俱之诺由他菩萨摩诃萨，若干百千俱之诺由他声闻弟子，恭敬围绕而为说法。又复梦见十方无量百千俱之诺由他佛入般涅盘，彼一一佛般涅盘后各有施主，为供养佛设立罗故，以妙七宝各起无量百千俱之诺由他树诸苏都波，复与一一苏都波所各以无量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翻盖诸庙珍奇，祭月灯明，经无量劫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见如是类诸善梦相，若睡若觉，身心安乐，诸天神等一起精气，令彼自觉身体轻便。由是因缘，不多贪然饮食医药衣服卧具，与四供养起心轻微，如瑜伽师入圣妙定，有彼定力滋润身心，从定出矣，虽欲美善而心轻微。此亦如是。何以故？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3000大千世界基于十方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声闻菩萨天龙药叉坚大婆阿素罗揭露图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具大神力圣威德者，慈悲护念，以妙精气明住身心，令其智勇体充盛故。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如是所有现在功德胜利，应发一切智智心， 以无所得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虽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不能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宣说流布，而但书写众报言事，复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幡盖、诸庙珍奇、祭月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亦得如前所说种种功德胜利。可以故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能广利乐无量无边诸有情故。复次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亦应一切之至心，用无所得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宣说流布，或复书写众报言事，复以种种上妙花蔓乃至灯明而为供养，所获福聚无量无边，胜于有情，尽其行受，以无量种上妙饮食、衣服、卧具、医药、资源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十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弟子众，一圣十方佛及弟子般涅盘后，有为供养舍利罗故，以妙七宝起速度波高广严厉，复以无量天妙花蔓乃至灯明，尽其行受，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何以故乔使家，十方诸佛及弟子众，皆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第二分舍利罗品第35。复次乔使家，假使充满此展不周佛舍利罗，以为一分，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复为一分，此两分中如取何者？天地是言：世尊，于此两分，我亦宁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我与诸佛舍利罗所非不信受，非不心乐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然诸佛身及舍利罗，皆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皆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势力所熏修故，乃为一切世间天人阿素罗等，以无量种上妙花蔓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时舍利子与帝释言：乔使家，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色无见无对一相，所谓无相，无相之法即不可取，汝云何取？何以故乔使家，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取无舍，无增无减，无聚无散，无益无损，无染无净，不与诸佛法，不与独觉法，不与阿罗汉法，不与学法，不弃一生法，不与无为法， 不弃有为法，不与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不与思念住广说乃至一切相之，不弃杂然法，时天地事便报巨兽舍利子言：如是如是，诚如所说，大德。若如实之，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取无舍，乃至不与一切相之，不舍杂染，是为真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真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然此般若波罗蜜多，不随二行，无二相故。如是净律乃至布施波罗蜜多，亦不随二行，无二相故。而使佛赞天地是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甚深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皆不随二行。何以故？乔释迦，如是六种波罗蜜多，皆无二相故。乔释迦，诸有欲令甚深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有二相者，则为欲令法界真如法性实际不思议界亦有二相。何以故？乔释迦，甚深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皆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无二无二处故。使天地士复白佛言：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世间天人阿素罗等，皆应至诚礼拜佑绕，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所以者何？一切菩萨摩诃萨众，皆依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世尊，如我坐在33天善法殿中，天地座上，为诸天众宣说正法时，有无量诸天子等来至我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又饶礼拜合掌而去。我若不在彼法座时，诸天子等亦来其处，虽不见我，如我在时，恭敬供养。闲言，此处是天地事，为诸天等说法之座，我等皆应如天主在，供养佑绕礼拜而去。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有书写、受持、读诵、广为有情宣说流布，当知是处恒有此土，并于十方无边世界无量无数天龙药叉坚大婆阿素罗揭露图紧那罗摩呼罗伽人非人等皆来集会。舍无说者，敬重法故，亦于是处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礼拜而去。何以故？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诸菩萨摩诃萨众，独觉声闻一切有情所有乐具，皆以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有故。佛舍利罗亦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熏修受供养故。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诸菩萨摩诃萨行，即所证得一切相智，为因为缘为所依止，未能引发。是故我说，假使充满此展不周佛舍利罗以为一分，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复为一分，此两份中我亦宁取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世尊，我若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正意念时，心弃法故，都不见有诸不为相。何以故？世尊， 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相无状无言无说。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无相无状无言无说，净虑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亦无相无状无言无说。世尊，若此般若波罗蜜多有相状言说，非无相状言说者，不应如来应证等觉达一切法，无相无状无言无说，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为诸弟子说一切法无相无状无言无说。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无相状言说，非有相状言说，是故如来应证等觉达一切法无相无状无言无说，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为诸弟子说一切法无相无状无言无说。世尊，是故般若波罗蜜多堪受天人阿素罗等以无量种上妙花脉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若有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友情宣说流布，或复书写众宝言事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决定不复堕于地狱旁生鬼界边壁达叙灭力车中，不堕声闻及独觉地，必去无上正等菩提，常见诸佛，恒闻正法，不离善友，严敬佛土，成熟有情，从一佛国至一佛国，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及诸菩萨摩诃萨众。复次世尊，假使充满于此三千大千世界佛舍利罗以为一分，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复为一分，此两分中我亦宁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世尊，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三千界佛舍利罗皆从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有三千界佛舍利罗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势力所熏修故，得诸天人阿素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由此因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佛舍利罗，决定不堕三恶趣中，长生天人受诸富乐，随心所愿乘三乘法而去涅槃。世尊，若见如来应证等觉，若见所写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此二功德平等无异，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诸如来应证等觉平等无二，无二处故。世尊，若有如来应证等觉住三世道为诸有情宣说正法，所谓契经乃至论义，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广为他说，此二功德平等无异，何以故？若彼如来应证等觉若三世道若所宣说十二分教皆以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世尊， 若十方界如净切沙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住三世道。为诸有情宣说正法，所谓契经乃至论义。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广为他说，此二功德平等无异，何以故？若十方界如净切沙一切如来应证等觉，若三世道，若所宣说十二分教皆以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无量种上妙花幔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十方世界如净切沙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由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般若波罗蜜多，亦以无量上妙供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此二功德平等无异，何以故？彼诸如来应证等觉皆以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信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宣说流布，彼当来世不堕地狱旁生鬼界，不堕声闻及独觉地，何以故？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决定当住不退转地，愿离一切灾横机疫苦恼事故。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信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以无量种上妙供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彼定永绝一切部位，如负债人不为债主，即便亲近奉侍国王，依王势力得免不畏。世尊，王欲般若波罗蜜多，彼负债人欲善男子善女人等以使般若波罗蜜多得离不畏。世尊，譬如有人依附王故王摄受故为诸世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佛舍利罗亦复如是，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所熏修故为诸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王欲般若波罗蜜多，佛舍利罗欲依王者，世尊，诸佛所得一切相智亦依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成就。是故我说，假使充满此三千界，佛舍利罗以为一份，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复为一份，此两份中我亦宁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世尊，佛舍利罗坚玉金刚具种种色即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随好所庄严身，如来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乃至如来一切相智皆由般若波罗蜜多而成办故。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威神力故不施等五 亦得名为波罗蜜多。何以故？世尊，若无般若波罗蜜多，师等不能到彼岸故。复次，世尊，若此三千大千世界或余世界所有王都、城邑、居落，其中若有受持、读诵、书写、解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事出有情，不为一切人、非人等之所恼害，唯除决定恶业应受，此中有情见次修学三乘正行，随其所愿，乃至速证三乘涅槃。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此三千大千世界作大饶矣。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具大神力，随所在处，则为有佛作诸佛事，所谓利乐一切有情。世尊，譬如无价大宝神珠，具无量种圣妙威德，随所住处有此神珠，人及非人无诸恼害。设有男子或妇女人为鬼所执，身心苦恼，若有持此神珠视之，由诸威力，鬼便舍去。诸有热病，或风，或痰，或热风痰合集为病，若有系此神珠着身，如是诸病无不除愈。此珠在暗，能作照明；热时能凉，寒时能暖，随地方所有此神珠，时节调和，不寒不热。若地方处有此神珠，蛇、蝎等毒无感停止。设有男子或妇女人为毒所中，除痛迷闷，若有持此神珠视之，诸威势故毒剂消灭。若诸有情身因赖积、恶疮、肿包、目眩、翳等眼病、耳病、鼻病、舌病、喉病、身病、诸肢节病，待此神珠，重病皆愈。若诸持招、泉井等中，其水浊秽，或将枯涸，以诸投之，水便盈满，相结成净，具八功德。若以青黄赤白、红紫碧绿、杂其种种色衣裹此神珠，投之于水，水随一彩各同其色，如是无价大宝神珠，威德无边，叹不可尽。若至香霞，亦令其气具足成就无边威德。设空香霞，犹曾至诸，其气仍为众人爱重。儿时庆喜问帝释言：如是神珠，为天独有，人也有也？天帝释言：人中、天上俱有此珠，若在人中，形小而重；若在天上，形大而轻。 又人中珠，相不具足。在天上者，其相周圆，天上神珠，威德殊胜，无量倍数过人所有。时天地士复白佛言：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为众德本，能灭无量恶不善法，随所在处，令诸有情身心苦恼悉皆除灭，人非人等不能为害。世尊，所说无价大宝神珠，非但喻于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喻如来一切相智，亦喻净律波罗蜜多乃至布施波罗蜜多，亦喻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喻四念住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喻法性、法住、法定、真如、实际、不思议界。何以故？世尊，如是功德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大威神力之所引显，功德深广，无量无边。佛舍利罗，由诸功德所熏修故，佛涅槃后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次，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最胜清净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布施波罗蜜多，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四念住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永断烦恼习气相续，基于无量无边佛法所依契故，佛涅槃后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最胜清净功德珍宝波罗蜜多所依契故，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最胜清净无染无净无生无灭无入无出无增无减无来无去无动无止无此无彼波罗蜜多所依契故，佛涅槃后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最胜清净诸法实性波罗蜜多所依契故，佛涅槃后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次，世尊，至满三千大千世界佛舍利罗，假使充满十方各如净切沙界佛舍利罗以为一份，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复为一份，此两份中我亦宁取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世尊，一切如来应证等觉诸舍利罗皆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皆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熏修故，皆为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依契故，堪受一切天龙药叉乾达婆阿素罗揭露图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供养恭敬 尊重赞叹佛舍利罗，天上人中受诸福乐，无有穷尽。人中所谓刹帝利大族、婆罗门大族、长者大族、居士大族，天上所谓四大王众天乃至他化自在天，既由如是殊胜善根至最后身得尽苦寂。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如理思维，由此般若波罗蜜多速得圆满。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得圆满故，复令净律波罗蜜多乃至布施波罗蜜多思念住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得圆满，由此复能超声闻地及独觉地，证入菩萨正性离生，获得菩萨殊胜神通，乘此神通游诸佛土，从一佛国至一佛国供养恭敬诸佛世尊，成熟有情圆净佛土，法圣思愿受种种身，为欲扰疑诸有情故，或作转轮王，或作鱼小王，或作刹帝利，或作婆罗门，或作毗沙门，或作天地士，或作梵王，或作鱼类，利益安乐无量有情。是故世尊，我与诸佛舍利罗所非不信受，非不心乐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然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所获功德甚多于彼，有此因缘，我亦宁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为增长一切佛法，亦为摄受是出世间富乐自在。如是一位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佛舍利罗。复次世尊，若有欲得常见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色身法身，当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彼见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两种身故，见修般若波罗蜜多令速圆满。是时应以法性修习观佛随念，是时应以法性修习观佛随念。世尊，法性有二，一者有为，二者无为，此中何谓有为法性？为内空智乃至无性自性空智，四念住智乃至八圣道之智，三解脱门智，佛实力智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智，善非善法智，有记无记法智，有漏无漏法智，有为无为法智，世间出世间法智，杂染清净法智，诸如是等无量门智，皆悉说明有为法性。此中何谓无为法性？为一切法无生无灭，无住无异，无染无净，无增无减，无相无为，诸法自性。云何名为诸法自性？为一切法无性自性，如是说名无为法性。而是佛告天地师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 乔世家，过去未来现在诸佛，皆以般若波罗蜜多，以正当正、现正、无上正等菩提。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声闻弟子，皆以般若波罗蜜多，以得当得、现得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过去未来现在独觉，皆以般若波罗蜜多，以当现证独觉菩提。何以故？乔世家，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广说三乘相应法故，然此所说以无所得为方便故，无性无相为方便故，无生无灭为方便故，无染无净为方便故，无造无作为方便故，无入无出为方便故，无增无减为方便故，无取无舍为方便故，如是所说皆由世俗，非圣意故。所以者何？如是般若波罗蜜多，非此岸，非彼岸，非陆地，非中流，非高，非下，非平等，非不平等，非有相，非无相，非世间，非出世间，非有漏，非无漏，非有为，非无为，非善，非非善，非有际，非无际，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乔世家，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于佛法，不于菩萨摩诃萨法，不于独觉法，不于声闻法，亦不弃异声法。时天地士复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波罗蜜多，是无上波罗蜜多，是无等等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波罗蜜多时，虽知一切有情心行境界差别，而不得我，不得有情，乃至不得知者、见者，不得色乃至识，不得眼乃至意，不得色乃至法，不得眼识乃至意识，不得眼处乃至意处，不得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得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不得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不得思念住，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得菩提，不得涅盘，不得诸佛及诸佛法。何以故？世尊，非此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依有所得而出现故。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都无自性，亦无所有，亦不可得，能得所得及二一处，性相皆空，不可得故。而是佛告天地士也：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乔世家，诸菩萨摩诃萨长夜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尚不得菩提，况得菩提法？而是天地士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为但行般若波罗蜜多，一行于五波罗蜜多也。佛言：乔世家，诸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具行六种波罗蜜多，为诸菩萨摩诃萨修行不施波罗蜜多时，不得不施波罗蜜多。不得施者，即能受者；修行境界波罗蜜多时，不得境界波罗蜜多；不得持戒及犯戒者，乃至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得般若波罗蜜多；不得具妙慧及具恶慧者。复次，乔世家，诸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尊为导， 修行一切波罗蜜多，令速圆满，是菩萨摩诃萨。行布施时，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尊为导，所修布施波罗蜜多，无所执着，速得圆满。乃至行般若时，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尊为导，所修般若波罗蜜多，无所执着，速得圆满。不辞乔释迦，是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故，无执着，令所修行速得圆满。为与色无所得为方便，乃至与一切相智无所得为方便。乔释迦，如展不周，所有诸树枝条、茎干、花叶、果实，虽有种种形色不同，而其阴影都无差别。如是前五波罗蜜多，虽各有异，而由般若波罗蜜多摄受回向一切相智，以无所得为方便故，诸差别相都不可得。十天地士复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成就广大殊胜功德，成就一切殊胜功德，成就圆满殊胜功德，成就无量殊胜功德，成就无数殊胜功德，成就无边殊胜功德，成就无等殊胜功德。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殊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严饰，以无量种上妙供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依此经说，如理思维。由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施他受持，广令流布，此二福具，何者为多？佛言：乔释迦，我还问汝，当随意答。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从他请得佛舍利罗，乘以宝函至高圣处，复持无量上妙花幔，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由善男子、善女人等，从他请得佛舍利罗，分施与他如芥子许，令彼净受，如法安置，复以种种上妙花幔，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语意云何？此二福具，何者为胜？天地士言：如我解佛所说意者，此二福具，后者为胜。何以故？以诸如来应证等觉，观有情类，应于诸佛舍利罗所供养恭敬而得度者，将涅槃时以金刚玉三摩地力遂金刚身，令如芥子，复以深广大悲神力加持如是佛舍利罗，令于如来般涅槃后，又得一粒如芥子量，供养恭敬，祸福无边，与天人中受多福乐，乃至最后得尽苦集，故施他者祈福为胜。而使佛赞天地士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乔释迦，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若自受持，施他留步，此二福具，后者为多。何以故？由施他者，能令无量无边有情得法喜故。复次乔释迦，若有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意趣， 如实为他分别解说，令得正解。所获福聚，复胜施他留步功德，多百千倍。乔石家，敬此法师，当如敬佛，亦如四佛，尊重大智，同反省者，何以故？乔石家，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即是诸佛。当知诸佛，即是般若波罗蜜多。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不异诸佛。当知诸佛，不异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三世诸佛皆依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若诸声闻独觉种性修反省者，亦依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得声闻果，独觉菩提。菩萨种性不特切罗，亦依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超诸声闻及独觉地，证入菩萨正性离生，见次修行诸菩萨行，得住菩萨不退转地。一是故，乔石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现前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当知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乔石家，我观世义，初成佛时做事思维，我依谁住？谁堪受我供养恭敬？做十念时，都不见有诸天魔凡及于世间人非人等与我等者，况当有圣？复自思维，我依此法一证无上正等菩提，此法甚深微妙极静，我当还依此法而住，供养恭敬所谓般若波罗蜜多。乔石家，我已成佛，上依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况善男子、善女人等欲求无上正等菩提，而不依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何以故？乔石家，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菩萨摩诃萨众，从此菩萨摩诃萨众生诸如来应证等觉，依诸如来应证等觉声闻独觉而得生故。一是故，乔石家，若菩萨称，若独觉乘，若声闻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皆于般若波罗蜜多殷勤修学，以无量种上妙花曼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卷第430。